那此刻正在聆听的是来自于拉玛尼诺夫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。很多人喜欢不同的乐章，那我们特别为你带来的是他的第三乐章。 Thank you.